01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会在节目中探讨各种情感问题，每天晚上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了解怎样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那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这样一个新浪微博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孙岩你好。 肖老师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您觉得男人结婚以后啊，这钱该不该交给女人管呢？ 按理说是应该的。 就是我们站在女人的立场。站在女人的立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是因为我们觉得钱都在你手里，那家庭建设该怎么办，是吧？家里边有那么多的开支啊，将来要有孩子的话，还要给孩子买很多东西。这男人呢，你又不会打理家，你知道每天买菜买面买米买油，家里边这个是不是该给你买衣服了，家里边什么东西坏了，电水壶坏了是不是要换一个啊，这个别人家买了个什么我看了一下，诶不错，那我给家里也添个什么吧。就是女人会觉得打理和照顾家，这不都是自己的事儿吗？那从此以后这个家用啊，家里的钱是不是你挣的钱就应该放在我这儿，由我来统筹安排哈，应该是这样哈。但是男人呢就不这么想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为钱两个人出问题的也确实是不少哈。我们有一位朋友呢，他问到一个问题，还没结婚马上要结婚了哈。他说这个我一个月工资15000，我马上要结婚了，那我老婆呢就跟我说每个月钱是应该放到他那儿的，说只给我2000块钱，然后呢都放在他那儿存钱攒钱啊，安排生活的各种各样的花销。可是我们并不需要存更多的钱，因为我们已经有房了，那么房呢还不需要还房贷，我们大概最多就是将来要换一辆车。我也不是一个乱花钱的人，其实过去自己的钱有一部分也都存起来了，还有一部分自己可能和朋友应酬，有的时候给父母买点东西。我觉得养家是应该的，可是要把钱全部都给他，自己就留2000块钱。我现在31岁，过去从来都没有这样，给我爸妈给钱也是出自于自愿，有的时候发了奖金工资或者比较多的那个月，我会给我妈象征性的给点钱，其实我爸妈自己有钱也不需要我给。我觉得自己给的时候自己挺愉悦的，可是如果放到他那儿管，我就不愉快了。 我就是心里挺不痛快的，反正就为这事儿。当然之前我没有仔细想过，现在想想，是啊，两个人结婚了，理财就是一个问题。但是各拿各的钱不行吗？他说对他来说不公平，因为他只有9000块钱的月收入。那我就觉得我该怎么办呢？ 嗯， 他妻子9000，他15000哈，两个人哈，嗯 嗯，钱的问题确实是在婚姻里面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雷区。那我首先我很理解，就是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他的这个觉得不公平哈，觉得不舒服的感觉，这也很正常。因为有一种凭什么我挣的钱都要交给你，搞得我自己剩2000块钱这么被动呢？那我好像是被控制了呀，凭什么哈？但是呢，好像他老婆的那个诉求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会觉得也许他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他希望能够对老公和对这个家庭有掌控权。如果说你挣的钱都给我的话，就意味着你愿意把你的整个人生都交付过来啊，跟我绑定在一起，这样我才有安全感呐。可能你的老婆是这么想的。那其实你们两个人现在在这个金钱的问题上，表面上看来是你到底要不要把你的钱给他管，但是其实最深层的原因是关于安全感的。还有信任的。 对， 比如说你老婆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才需要用这个钱的方式啊。然后你觉得你很难彻彻底底的无底线的去信任他，所以你觉得你很难把你的大部分挣的钱都交到他手里面，似乎在他手里面的话就不再是在你自己手里了。 你说的对，就是其实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表面那么简单，说是要安排家里的事情啊，给家里边买东西啊，打理家务啊。当然有一些人他们也会采取一些其他的策略，比如说钱各自在各自手里捏着，家里有大的花销的时候一起来商量，或者建立一个共同的一个家庭开支的一个账户，是吧？也可以是这样。但是您说到的这个一个人的钱不交给另外一个人，确实是有很多这个深层次心理上的一些原因的哈。 对。 那么想要掌管这份权的，掌管这个理财大权的，多一半也确实是女方。男方当然也有，节目也遇到过，但是多一半还是女性。女性会觉得我嫁给你了，我就是两个人之间，我就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了。其实你的钱放在我这里就是我们俩的呀，我又没打算卷款私逃，对不对？那你的钱你要不拿给我，你看我问你要钱你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你到底爱我还是不爱我啊？ 是的，你到底愿不愿意把你的人生跟我绑定在一起直到永久呢？ 对呀。 那 要这样想的话，假如有那个不愿意把钱给对方管理的男生，那是不是都意味着是这样一个问题呢？ 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先把钱这个问题先放下，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安全感，关于信任，关于我们两个人是否相信对方今生今世就是在一起了。 如果说在两个人商讨结婚，商讨这个婚后的理财大权，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有些人就说了，说没有啊，你看我都跟他要结婚了，我也打算娶他来着呀，我就是不想把我的钱给他 啊。那如果说他说啊，不会啊，我很有安全感啊，我很信任他呀，但是我仅仅是不想把我的钱交到他手里，你不觉得他很矛盾吗？ 是啊，钱确实是一个很敏感很敏感的东西哈。 是， 在两个人之间确实是试金石。 是的， 我们也知道，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过了一辈子了，工资也就那么一点儿的那个年代里，这个如果一个丈夫把钱都交给老婆来管，因为老婆确实作为妻子，作为妈妈，可能还要安排孩子的吃穿用度啊。那我们都知道，这好像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模式，而且这两个人也就是那样，也就是在一起过了大半辈子，彼此都至少在钱上是很信任对方的。 对， 是吧？ 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分开的。 对， 所以就无所谓钱到底在谁手里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因为我们现在讲究婚姻自由， 恋爱自由，现在离婚率也很高，所以使得我们在金钱这个问题上会变得更加敏感，也更加脆弱一点。因为我们不像我们的上一代父母了，我们的上一代们，他们哪怕婚姻不幸福也不会轻易离婚的。但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现在的话只要你让我失望，让我不满足，我分分钟就要离婚的。那在这个时候金钱确实就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而且对这个我们还除了脆弱之外，我们还多了一些戒备。我们还在想把钱都给你，万一将来咱俩要出事儿了，那我手里一分钱都没了，那怎么办啊？是吧， 是 把钱都给你，你把钱都花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啊，是吧，你说花哪儿就花哪儿了。这个确实是啊，看来这个钱的问题确实会映射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是的，所以呢我会想要给这位朋友一个建议哈，不要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放在心里面搁那儿算了。其实你要高兴，因为你老婆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要求之后，使得你们之间关于安全感、关于信任的问题浮现上来了，使你们有机会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即便你们现在不来讨论关于安全感和信任，你们以后还会在其他的事情上不得不来面对这个东西啊。以后你们可能在孩子的问题上，可能在工作的问题上，无论如何只要这个问题存在这里，总要有一个事件来承载它，让你不得不去面对它的。 对， 所以还不如早一点来面对，你们多一点来谈一谈啊，该如何让你们两个人对你们的关系更信任更有安全感。 好，那么借着这个机会让两个人把这样的问题解决了再走入婚姻。 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到的问题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有一位女性她说。他说结婚八年了，孩子四岁了，因为有孩子的时候呢自己就开始做了一个全职太太，但是现在因为自己经济不独立会遭到丈夫的嫌弃，处处说话是你又不挣钱你哪知道这个，所以现在心里边特别的难受。我就想问一下，因为经济不独立遭遇嫌弃，而确实自己又没有更强的能力出去挣钱，可能要出去挣钱的话就要疏忽照顾孩子，另外也并不一定能挣到像我丈夫那么多的钱，那我该怎么办呢？每天心里都觉得窝火委屈，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照顾孩子留在家里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 最后这句话非常关键。既然你来做全职太太不是你一个人做的决定，当初也是你丈夫支持和同意的，那么当他在这样说你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反驳回去给他的。你不能他说过来然后你就吞到肚子里面就算了，那么他就会以为他说的是对的。所以呢如果他以后再说你又不挣钱你懂什么，那么你可能就要怼回去问他说，我不挣钱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你在这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你要让他认识到你在家做全职太太没有挣钱，他要负一半的责任，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这个也是现在特别是大城市的社会当中夫妻关系一个比较明显的矛盾点哈，在我们节目中也挺多的。太太做了全职太太，有的呢是当时商量好的，可能丈夫说了，你这个老婆你这个怀孕了生孩子了啊，或者是一胎或者是二胎，你就先别工作了吧，你看家里请阿姨也不容易，现在请个月嫂请个阿姨也得5000-7000块钱呢，要照顾孩子，你这点工资你还不如就先别干了，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你来带孩子吧，你妈妈带总比其他外人带要好很多吧。可能是因为出于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那两个人商议好了在家里面做全职太太了。也有的是女性自己可能怀孕了生了宝宝之后自己就申请，我不想上班了，我离不开孩子， 我觉得孩子谁带我都不放心，给你爸你妈我也不放心，给我爸我妈我也不放心，请阿姨还要花那么多钱，我想自己带，我也不想去工作了，那工作对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也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时间久了，很多家庭都出现了这个问题，这问题就是我不挣钱了，我在家里有的时候会发现，因挣钱的那一方，其实我在家里做的活一点也不少，但是挣钱的那一方，养家的那一方越来越理直气壮。我要给孩子买个东西，他都说你知不知道挣这点钱不容易，你瞧你给孩子买的这个怎么花那么多钱啊，我要给自己买身衣服买个包包，我想出去和我的闺蜜们去喝一顿茶，去聊个天，去有点花销，那我要问他要钱都变成了伸手问他要钱了，那个感觉是挺难受的哈。有的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委屈，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矛盾。 是的。其实我今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聊类似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全职太太必须要认识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其实非常不适合全职太太来生活。我们这里没有全职太太的土壤。首先在西方，在欧美国家，他们的政府层面是会给全职太太有补贴的。然后如果你做全职太太的话，你的家庭的税收是会减免很多的。那所以他们那些地方的全职太太就可以理直气壮。 对， 因为 我对家庭有贡献。 对，他有贡献。因为他没有工作，所以呢政府他享受了政府的补贴，然后还因此呢让他的丈夫少交税。那他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有贡献，同时我也教导了孩子。但是在我们中国没有。首先我们中国在政策的层面上没有给全职太太任何的补助， 对 啊，任何的价值的认可没有。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你的丈夫就可以有话说呀，钱都是我挣的，可是你在花钱。是这样子的哈， 看上去是这样的。 对，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我们能够认清楚中国的文化就没有给全职太太一个宽松的环境，我们在文化上没有这个土壤，那么你就不要太放任自己。可不可以做半职太太？就是如果你的孩子稍大一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一些学习一些什么东西，你学习和你做的这个事情不一定挣钱，但是呢你在提升你的技能，你在充实你自己，你在充分的使用你的闲暇时光，让你的丈夫觉得哎呀我老婆是一个多么积极的一个人哈，她多么有生活追求的人啊，她在这个方面虽然没有挣钱，但她在精神上什么什么的追求让我觉得她真的挺棒的。 对， 所以你不要，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这个土壤的时候，你就不要太放任自己。 对。那么这是我们想告诉告知更多的女性们哈，真的如果有一天非不得已要做全职太太的话，那么也应该有这样一根弦儿紧绷，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真的不能一直这样在家里边待下去。对，这是我们告知更多的人。但是假如已经处在这个处境内，您刚才也说了，比如说被对方斥责啊，有的时候甚至对方可能也不是斥责，而是对方的那些小情绪，觉得我都累了一天了，而且这个我挣的这点钱也很辛苦也很不容易啊，我是养家的那个人。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从人性这个层面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但凡是拿钱出来的那个人，他会觉得钱的贡献比其他的贡献都大。 是的， 他并没有看到其实每天你要做家务做饭照顾孩子，其实你在家里付出的也非常非常的辛苦，你的那个劳动强度甚至都不比他差。 是的， 是吧。我也在看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信里边可能也有这样的段子，让这个男人和女人换了一天换了一天的这个工作的状态，让男人在家里照顾一天孩子，打理一天家务，看一看早上几点要送孩子出门，然后要做什么，然后要这个怎么样去洗衣服了，做饭了，打扫屋子了，刚刚想坐下来喝一杯茶的时候，一看还要接孩子放学了，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男人没有体会，所以他也不会这么感觉，他会觉得你每天在家里风吹不着雨晒，这个什么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你也不用考虑出去工作和别人去有那么多的 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承担那些社会压力，这些事情都是我在做，然后我挣的钱还都养你们了。 嗯，是的， 是吧？就是已经有这种矛盾的，您刚才说了，你可以告诉对方你在家里也做了不少的事情。 嗯 嗯，而且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并不是你没有来由的要这样做，是因为建立了一个家庭，大家有分工，那么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在这样的委屈中， 嗯，当然还可以做一些很多别的事情。 嗯 嗯，首先你要知道，在这个处境里面，无论你说什么样的话，其实都是有一点苍白无力。 嗯， 因为在事实上，他就是有那样的认知，觉得他挣钱了，所以他更有权利一些。你很难用三言两语就改变他这样的一种心态，改变他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呢，我想要问今天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哈，你的孩子都已经四岁了，那他一定已经去上幼儿园了。 嗯， 那如果孩子去上幼儿园的时候，你的闲暇时光是怎么打发的呢？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去学习一个什么课程？因为你说你可能如果你就算是去恢复工作，你也没有你丈夫挣的钱多哈。 嗯。 但是呢，你的孩子在上了幼儿园以后，每天你至少有5个小时的闲暇的时间，那你这些时间是不是可以用来充实自己呢？ 嗯。 去学习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技能或者课程？最起码的是开阔一下你的视野。让你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了解认知，从这个方面来充实自己，让你的内在可以吸收一些新鲜的东西，让你有力量。以后当你的丈夫再来去可以说是嘲笑你哈，说你怎么样没有挣钱的时候，你起码有东西能够怼回给他。 对， 哎，我这一天我也干了什么什么事情，我也在学习一个什么东西，我也在充实，我也在做准备。 嗯，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仅仅想要学一些话术怼他，那是没有用的。 对， 啊，所以第一，你要在行动上去做些什么， 嗯， 然后让你能够充实自己，同时为你恢复到职场的工作做一些准备。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你需要给你的丈夫洗脑。 嗯， 就是你要一遍一遍的跟他讲说，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如今我们对于一个男人，对于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你挣完钱往桌子上一摔就完成了所有的你的责任，不是的。 对， 作为一个丈夫，你还需要来理解我，你需要来陪伴我，照顾我。作为一个爸爸，你要陪孩子玩，你要去教育他，这才是你作为一个丈夫真正的那个实质。所以挣钱只是你的10个责任里面的其中一个，所以你不要太夸大他的那个重要性。 嗯， 你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去给他洗脑。 对，那么就好好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做吧。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强大自己，是吧？ 是的， 强大了自己哈，才能够少一点被嫌弃。还有一位，也是一位妻子，也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她也是一位全职妈妈，她丈夫，她说我们俩是大学同学，我们两个人结婚16年，孩子13岁，儿子，她说我想说的是哈，自从我们结婚以后，我丈夫呢一直就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他说话没有一句能够温和的对你说，总是脱口而出，他也总是会说出一些让我很不开心的话，总是用话来怼我，或者干脆就是冷漠不说话。我现在比较痛苦的是，儿子和他非常像，几乎是他的翻版。儿子对我说话和他爸爸对我说话是一个口径，一样的。我让儿子做点什么，儿子就立刻拿话来怼我。当然这是这2年才开始的，以前他也就是一个顽皮的孩子。这2年我惊奇地看到他越来越有他爸爸的基因显现，越来越像他爸爸。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再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实在不觉得我丈夫是一个好男人的形象，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改，我觉得很无力。怎么办呢？ 首先你需要反思，为什么你的丈夫可以十几年如一日的不尊重你，也不在乎你的感受。这是你需要去反思的，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你找到了原因的时候，你才能解决你和你儿子的关系的问题。因为孩子其实是会模仿大人的。 对， 如果你的丈夫一直这么的不尊重你的时候，你的儿子会对你非常愤怒的。他会觉得我的妈妈怎么这么无能，她都没有能力赢得丈夫对她的爱，也没有能力赢得丈夫对她的尊重，这样的一个女人我真不希望她做我的妈妈，所以她就会这样子来对待你。 是这样哈。确实是一个女人如果有这样的遭遇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但是香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十多年如一日都没有得到我们配偶的尊重，那么也可能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你没有去和他好好的沟通到赢得这份尊重。 是的，一方面呢，可能你的丈夫确实做得不对，他不应该经常对你发脾气啊，然后不尊重你啊，挑剔你，但是你也需要反思，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对待你，而你还愿意继续的留在跟他的关系里面。那同时的话，你还要想说，你可以做些什么，避免他以后再继续这样对待你。 对， 可以怎么去改善你们的关系，改变他对待你的方式。 好，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我们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在几分钟的广告之后，各位如果有任何恋爱、婚姻、情感、伴侣关系的问题，也可以继续询问，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稍后我们再见。 Sorry, 暂时没空，这时候我想讨论什么。如果现在有人找我，能不能只是想起了我？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会主任翟玉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行至远，1039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 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天时时。 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肖雪萍老师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提出的各种情感问题。肖老师有一个问题，也是节目中常常会有人问到的哈，关于伴侣关系、夫妻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方特别喜欢打游戏，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因为所有的注意力几乎都用在游戏上了，所有的业余时间也都用在游戏上了，这也是常常我在后台收到的一个咨询。另外一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样能把对方从游戏的这个注意力关注力上能拉出来一点呢？特别不喜欢对方打游戏啊，因为打了游戏就没有办法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做交流沟通，享受两个人的生活了。这个也想问一下智慧的肖雪萍老师能有啥主意呢？因为多一半是女性在问。 嗯，是的， 男生爱打游戏， 是的， 一打游戏就是回到家里就打游戏，恨不能吃饭都没有时间去吃了，要不然匆匆忙忙吃完饭又去打游戏，所有的时间都以游戏为乐趣，在游戏中有他们自己的世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感受到现实世界当中的那个身边人了。 嗯，确实是这样的。 嗯， 然后我其实我也遇到很多这样的 咨询 求助者啊。 嗯， 是的。嗯，我想可能首先你需要先去思考和观察一下，就是你丈夫的这个打游戏是一个正常的娱乐项目， 嗯， 还是说他在通过打游戏逃避他的工作，或者逃避生活，甚至逃避他和你的关系。这是你需要先去搞明白的。如果说仅仅呢，那是他的一个娱乐，一个兴趣爱好消遣，那么你也可以跟他商量一下，说可不可以把时间分配一下，是吧？啊，我们也有一点在掌控下的游戏娱乐，比如说你周一的时候可以打游戏，可是周二的话你要陪我一起啊去逛一逛。 那 通常来说，如果仅仅是他的娱乐项目，都是能够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的，因为他并没有成瘾。但是如果说打游戏变成了他逃避跟你单独相处，或者逃避他工作中的挫败感，或者说是去逃避他的人际关系里面的受挫，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去跟他商量说可不可以你周一打游戏周二别打了。那就很难。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来跟他聊。你得去跟他探讨他在打游戏的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已经有一点点成瘾了呢，已经变成不仅仅是娱乐了呢。如果是，那就需要去解决问题，而不能够说沉浸在这个打游戏里面，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你要去跟他谈。 对，其实可能很多人所担心的，或者说自己的伴侣的那个状态显现出来的就是比较成瘾的一个状态。因为并不知道他这个打游戏要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是吧？就是看上去他已经不是说拿游戏只是减压的一个方式啊，只是偶尔娱乐一下，而是可能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游戏上了。除了上班迫不得已要去上班，那么回到家里几乎跟自己就没有什么交流了。游戏反倒让他觉得更有乐趣。 是，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还蛮令人担忧的。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对， 如果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游戏里面去获取那些简单的刺激，就会让他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再去经营和发展他自己。如果一个家庭的男主人放弃了去经营自己，放弃了去发展自己的时候，那这个家庭会驶向何方呢？所以作为女主人，你就需要不断的去跟他聊这件事情。而且如果他拒绝跟你谈，说他这个游戏到底让他逃避着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因为如果谈没有用的时候，你就要下强制措施。必须不能玩，如果玩的话就怎样怎样怎样，你就得要来硬的啦。 因为在婚姻中，在伴侣生活中，其实这些规则还是应该有的。 是的， 是吧？我们更多的人是看到对方的这个一些行为，我们自己不喜欢，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是觉得如果强硬了就变成吵架，就变成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了。但是不强硬，我又实在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状态。 是的，其实我会觉得你害怕吵架，这是一个对婚姻关系不好的一个认知，是有负面影响的认知。因为如果你为了避免吵架、避免冲突，而去放任他去做一些对家庭有害的一些的行为和习惯的时候，那其实也是你作为一个女主人不够负责任。你是需要，如果你跟他屡次的去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都没有用的时候，那你就只能强制他，不可以玩。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让你玩，这就是原因。如果他能这样做的时候，你们的关系才有了来讨论的空间。如果他不愿意停止他对于关系有损害的行为的时候，其实你们都没有空间来讨论你们的关系到底怎么了。 对，您说的太对了。那么这个还是谁来问，谁主动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哈。 是的。 既然女性问的多，在家庭当中，在伴侣关系当中，女性可能面临这个问题会更多一点，那我们还是要想出办法。可能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每对伴侣的情况也会不同，你还是要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其实在我的经验里面，我经常觉得有很多婚姻关系发展到矛盾不可收拾的地步，都是因为在这个问题呈现的初期的时候，觉得不满的那个人不够积极努力的去解决这个不满。而是你一直在拖着，放任着，逃避着，甚至你幻想着有一天他自己好。 对呀、 你自己不够努力。如果在初期的时候你就非常努力的去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至于拖到后来 这个问题都没办法解决了。 是的，那就很麻烦。 是的，您说的对。 下 面一位也是一位女性问到的问题哈，她说结婚六年的时间了，从结婚的第二年开始备孕，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怀孕，其中两个人也去医院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没有查出原因，她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但是我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她和她家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特别是她父母，每一次见面都要探究的是怀孕的可能性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月有没有怀孕的消息，这是他父母。他父母也是一个不太加以掩饰的人，说话也越来越让我觉得不舒服。而他呢也是，每次提到这个问题，他就好像是娶了一个不会生蛋的母鸡一般。我心里很难受，不知道是要坚持还是该怎么办。因为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检查，可是他们把不怀孕的责任都推到了我的身上，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总是有那种无力和委屈感，所以也不大愿意想和他更亲近， 这就更进一步阻碍了我们怀孕和备孕，因为觉得生活中只剩了一个内容了，就是什么时候能怀孕。 嗯，啊，我想任何一个女性在你现在的这个处境上都会没有心情再跟他亲密了。 嗯 嗯，因为你的丈夫在用一种把你看作生育的一个功能的存在，而不是说他来爱你，他来理解你，陪伴你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会让你感到对他很失望。嗯，你也会对他很愤怒的。在这种情绪的里面的时候，你可能会更难怀上孕。 嗯 嗯，所以你现在其实需要集中解决你和你丈夫的关系的问题，而不再是要不要怀孕的问题。因为他如此的不尊重你，如此的不负责任。我说的不负责任就是不能够怀孕，它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起码你的丈夫有50%的责任，可是他丝毫都不去看他自己的50%，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身上。那这样的一个丈夫，这样的一段关系，即便你成功的怀孕了，你觉得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你们今后能够有幸福的婚姻吗？ 嗯 嗯， 是哦， 是的。所以你需要去跟他讨论你们的关系，而不再讨论孩子的问题了。 嗯，要讨论的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了，不然的话你就会越来越压抑和委屈。 是的，他到底能不能够尊重你，把你当成一个爱人来对待，而不仅仅当作一个生育的功能的存在。 嗯， 然后同时的话，他能不能够在他父母的压力下还能够保护你，因为你们俩才是共度一生的那个人，应该他要把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他父母。你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你才能有机会去通过沟通来去解决你们俩之间的问题。 嗯，真是在，也可能是在文化上，或者是在这种性别差异上，女性总把孩子怀不上，没法怀孕这件事情当作是自己的一个问题。 嗯， 即便是医学检查自己没有问题，也会觉得自己会生出一些失职、内疚这种感觉。 嗯，是， 是吧？ 是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好像赋予女性更大的责任。 对对对。嗯，但是真的会很委屈啊，就像这位女性所说的，特别是如果丈夫和夫家都是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话， 嗯， 那你会觉得很委屈。嗯，那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可以的，要解决的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哈。 是的。 嗯，有另外一位呢问到一个问题，这位挺有意思的，这是女生。我研究生毕业，我现在认识了一个男朋友，而我这个男朋友呢高中还没有毕业，他自己就从学校跑出来开始工作了，他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嗯，也有比较强的社会阅历，和他在一起呢，我经常会觉得他对社会的认知比我要透彻多了，他总是说我有一身的学生气。我们两个人现在恋爱半年多的时间，一开始可能是出于荷尔蒙的作用吧，我对他有诸多的崇拜。现在半年过去了，渐渐的稍稍平静了一点，我会发现学历的差异的确在我们之间还是有显现的。有的时候他也想逞能，比如说不想让我在学历方面看清他，可是呢确实他学识有限。那么我呢现在觉得喜欢他，但是我又担心的是未来这些影响会不会扩大呢？请问你们会怎么看待两个人之间的学历差、教育背景的差异呢？ 嗯，其实学历相差很远的结合我也见过蛮多的 啊、哦。过得怎么样、 嗯、有一些过得很好， 嗯， 当然也有一些呢会过得很糟糕。 过得好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重要的，他们之间是有差异的，差异取决于他们两个人如何看待这个学历的差异， 嗯， 就是他们对这个学历的差异的态度是什么。比如说那个过得不好的那对儿哈，那这个也是这个女生的学历比较高一些，那么她经常会觉得很不平衡。 他 会觉得我一个硕士毕业跟你一个高中生在一起，你难道不应该供着我吗？ 啊、 是吧？ 对， 我们家是城市人，你们家是农村的，你难道不应该把我像公主一样对待吗？ 嗯，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 嗯， 那么这个男生呢，他也有一个心态是，我可不能让别人看清我。 嗯， 啊，然后越是在外人面前的时候，他越要对他老婆呼呼喝喝。 哦， 这样的话才能显得他有男子汉气概。 嗯， 那么会让他妻子觉得很受伤害，觉得自己在当众被羞辱。 嗯，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非常的纠结。 嗯嗯， 然后另外一对呢是这个男性的学历是比较高一些的， 嗯， 啊，他是硕士的，然后他的妻子是初中毕业， 嗯， 但他们相处的非常好。首先是这个妻子并不会把自己学历低当做是一个好像丢人的事情， 嗯嗯， 啊，他会很平常心，因为他有他的专业技能， 哦， 啊，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化妆师， 嗯嗯， 啊，他有专业技能，所以他就觉得我也做得挺好的，他有他的职业自尊。 嗯， 那么这个男生呢，也没有把他自己的学历当做一回事。 嗯， 因为他也会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觉得哎，你的专业领域我一点都不懂， 嗯， 我也可以向你学习，所以他们才能够这样平衡。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留言的这位朋友哈，可能你也需要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人开诚布公的来谈一谈。哎呀，我学历比你高这么多，你会不会自卑呀？ 嗯 啊，我看到你刚才在逞强啊，你觉得你是不是很有必要总觉得想在我面前显得你很厉害呢？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我欣赏你并不是因为你的学历怎样怎样，我也不在乎这个东西， 嗯， 我只是喜欢你的性格， 嗯， 等等等等，你需要经常跟他表达你到底爱着他什么， 嗯， 让他不要太自卑于他的学历。 嗯 嗯，同时你也不要有那种我学历比你高，所以你应该供着我这样的心态， 嗯， 那你们才能够很好的往前走。 也就是真的不拿学历这件事情太当一回事儿才可以。 嗯， 就算是学历匹配的两个人，两个人在观点啊，在个性啊，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 也会在认知上有所不同，也会比如说因为我们家庭出身的不一样啊，那我们可能我们生活习惯的不同啊，也会需要去磨合的。 嗯，是的，是的。 嗯，所以如果你们真的不拿学历当回事儿，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你们就专心，你们就专心消除的是两个人之间可能会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吧。 嗯，是的， 是吧？ 比如说，我又会想到最近这些年，其实很多姐弟恋。 嗯 啊，然后很多人呢就会容易拿，哎呀，我们是姐弟恋，我比他大，所以我们就怎样怎样，我就会觉得你太过于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事儿了， 嗯， 啊，动不动你们之间只要有矛盾，你都往这个事情上套，因为你总觉得你们俩很特别。 嗯， 其实你们并不特别，刨除了年龄的差距，刨除了学历的差距，其实你们和普通的情侣没有任何不同。 嗯， 你们都要去磨合性格，磨合价值观，磨合彼此的需要，看能不能够匹配。 对， 都一样的。 对， 所以呢，不要太去强调这个东西。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嗯， 如果我们不去强调这个东西，我们就少了很多提前预设的障碍框。 是 吧？ 是的， 是的。我会觉得我们可能提前会有一些预设的一些框框把我们框住了。 嗯， 那我们就会觉得一出问题就想的是，你看你看，我就不应该找学历， 是 学历跟我有差异的吧，对吧？我们一出问题就是，哎呀，我真的就不应该找比我小的吧，我真的就不应该找比我大的吧，是吧？哎，就让我想到昨天啊，我到这个晚上自己在商场里边在那儿吃饭哈，在有餐厅的商场在那儿吃饭。 嗯， 旁边坐了三个人，一对儿先坐在那儿的，嗯，那么后来呢就进来了一个男孩子，因为两个桌子挨得很近，就我桌子和他们的桌子挨得很近，我一个人在那儿吃东西，我就变成了一场偷听谈话了，但是他们好像也并不在意偷听，因为那个男孩子讲话声音很大。 嗯， 后来进来的那个男孩子显然是来找这两个这一对儿，找这个他的朋友来倾诉的。他并没有，他进来也没有点东西吃。 哦， 那么他一直坐在那儿高谈阔论，高谈阔论。他刚刚失恋，嗯， 哦， 应该说他刚刚主动的结束了一段关系。我听到的第一个信息是他不断的在说他刚刚结束的这段关系里那个女友的坏话。 哦， 但是我听到的第二个信息就是那个女朋友比他大六岁。 哦， 那么这两个人呢，当时他就对他这两个朋友说，你们赶紧再给我介绍啊， 你们有合适的你们就给我找啊，但是你们千万再别给我找比我大的啊。对，所以您刚才说那个，我一下就想起来昨天的这一幕了哈。 嗯， 我昨天在旁边偷听的还津津有味的，从侧面感受到了一个刚刚失恋的一个人的一个心态哈。 嗯， 不过我也挺想和大家交流的，就是失恋之后真的要这样去，就是几乎把前任贬得这个一无是处，但是听上去没有自己的责任。 嗯，我也正想说这个。 听上去没有自己丝毫责任。我当时就想，我如果是坐在他对面的那对朋友，我可能轻易都不敢给他再介绍一个其他人。 嗯， 因为我会发现他在情感关系里边，他好像觉得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 嗯， 当然我并不知道，我并不能从那一点点偷听的这个人家的演讲中我就能知道所有的故事哈。但是当时我确实能感觉到他觉得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 嗯 嗯 嗯，有可能他还没有到了能够面对自己、能够去反思自己的那个人生阶段。 嗯 嗯， 您说的对， 嗯， 他还比较年轻，看上去也是一张很年轻的脸。 嗯， 那么是不是人到了一定的成熟度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彼此相处的关系有他的问题，也会有我的问题，有他的努力，我也要努力。 嗯，可能是受挫折多了以后吧。比如说他下次又一次失恋的时候，他可能不得不要来思考，为什么我换了一个不同类型的伴侣，可是我仍然要会面临分手呢。 嗯， 这中间也可能也有自己的责任呢，可能到那个时候他会开始来思考。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一直是在跟年轻的朋友在说哈，一段关系是要去用心经营的。这个经营除了是在关系中投入之外，其实你还必须得持续不断的去建设你自己。比如说你刚才这位朋友，他说他担心他男朋友将来因为学历低哈会怎样，你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确实你的男朋友既然他娶了你，他就需要不断的去建设他自己，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然后能够跟你匹配的男人，同时能够赢得你的欣赏和崇拜的男人。他不能说他什么都不做，待在这儿都不动，也不去努力，却希望你来崇拜他，那这有点太过分了哈。 嗯 啊，所以呢，经营关系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努力的去建设自己，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经营关系。 嗯，说的太好了。其实这个，这样一段话适合于男人女人，适合于我们所有的人。即便你在刚刚嫁他的时候，可能在他眼里你如同公主一般，如果你在一份伴侣关系中，日后的关系当中，你没有更好的建设你自己，那么你的身份也会出现变化的。 是的，真的是这样的。 嗯，所以好好的经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好的提升自己，让自己时刻的更在他眼里新鲜、有趣、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呈现给他， 同时其实也是呈现给你自己。 哎， 因为只有当你在不断的建设自己的时候，你会对你自己有好感觉。 对对对， 你会喜欢自己。 对 啊，跟一个那么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你也会不由自主的喜欢他的。 对呀、啊，是这样哈。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晚的嘉宾肖雪萍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各位都可以咨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节目来讨论，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同名公众号，您可以关注，还可以参与我们的听友更多的讨论，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这样一些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沟通。今晚的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爱你的人，爱你的心底，无时无刻无所不能无愧地爱你，握着紧闭着的双唇，只愿意等待你的吻，耐心的等，等待能与你相逢。